你现在可能已经看过了我很多的广告，但也许有很多原因你不想听我说话。哦，我也能够了解，但你知道现在我受伤，这个很酷的东西就在亚马逊上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偷偷告诉你，它的成本价是4.48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虽然我不是数学家，但是那听起来还不错，对吧？你现在可能已经看过了我很多的广告，但也许有很多原因你不想听我说话。哦，我也能够了解，但你知道现在我受伤，这个很酷的东西就在亚马逊上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第三方土地的买卖价难道就是诈骗吗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虽然我不是数学家，但是那听起来